出问题了。 嗯，这疙瘩必须得解开、 必须解开。 嗯， 因为他这个心一旦失衡， 嗯， 他内分泌失衡， 他全身的都失衡， 他代谢失衡， 对， 整个生理功能全都失衡。 嗯， 那你说想把他病调好，那不是比登天都难吗？ 就是 有的时候我都举例子哈， 嗯， 都举啥例子？我说就拿一个医院检测是病没有的人，身体非常好哈， 嗯， 是病没有，然后医院就做这么一个事儿， 嗯，做个假哈， 做个假， 嗯， 然后体检，就比了一下，就给开完刀了，啥也不往出摘，完再给他缝上， 嗯， 你说这人能活吗？然后搁那个医院回到家里，他过生日，哎，就赶上过生日，七个孩子都成家了，你说这一帮人多少啊？二三十口人，回来给老太过生日，在他面前呢，那又说又笑啊，那就真是太多，所以吧。这个心病的危害， 嗯， 是非常大的， 就是的， 嗯， 这个医生啊， 嗯， 有句话叫医者仁心哈， 嗯， 所以医生啊，在针对病人的时候，真要说慎言慎行的哈， 对， 也是医德呀。 如果医生不明白这个道理， 嗯， 那这就不是治病救人了， 这不讲医德了， 哎， 嗯， 这就是不说脱财害命不好听啊， 嗯嗯， 那就是利益驱动了。 那这种还是很少， 当然很少，嗯，但是不排除， 不排除哈， 哎，不排除说没有， 嗯， 这人十年， 嗯， 都是高薪来的，那你好不央的，你怎么就失眠了呢？你好不央的，你怎么就得抑郁症了呢？ 嗯， 你好不央的焦虑呢， 嗯， 恐惧呢，这个都是搁心来的， 对， 那是正常人， 对。 你像他是不正常，他整个神经系统紊乱，他说怎么查也睡不着，查几千几万也不困， 病在那摆着呢啊，他放不下， 他放不下呀， 嗯， 他不是一查数把那神经系统紊乱查平衡了， 就是 那纠正过来他查也没用啊， 就是 他说晚上就在那医院呢，那床上躺了，他说外边吧那大标月亮， 嗯， 就瞅那树叶哈，满树的树叶，哎，他说这下妥了，我查树叶， 哦， 这不就查来查去不就疲劳了， 嗯， 不就困了吗？哎呀，他说怎么查也不困，怎么查也不困，查几个小时也不困， 嗯， 就是没觉啊，就是这个心病有多可怕。说我是20多年的失眠， 哎呦， 二十多年，哎，就整宿一点觉没有。他说他吃安眠药还没觉，吃太多了他还不敢，吃少了还不管用。 顽固性失眠啊， 哎， 嗯， 他告诉我一句什么话呢？他说啥病也没失眠痛苦。 对呀，啊， 我说那失眠也不疼也不痒，我就不理解他怎么最痛苦 啊。你可能是没有感受， 没感受， 没经历过， 没经历过，还有苦恼， 嗯， 还有烦恼，是吧？还有压抑， 嗯嗯， 这个有可能是多方面的， 对 啊，你比方说家庭生活方面， 嗯， 什么婚姻方面， 对， 什么工作方面， 嗯， 是多方面。能引起心理失衡，你比方说有人爱生气，爱生气就心理就不平衡，心病引起的病就特别多。那我们呢得知道它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心病，它怎么来的，它是一样的事儿，它怎么有人就没有心病呢？ 嗯，那我们简单的理解呢，可能跟这个性格有关哈， 跟性格有关， 嗯， 这个性格呢，这个肯定是很重要了。 对， 就刚才我说那个， 嗯， 就是，那有人爱生气， 嗯， 有人不爱生气， 有人心宽，有人心窄， 哎哎哎，总体来说呀，都是阴阳失衡。 对， 不叫阴阳失衡， 嗯， 你只要心里一失衡，阴阳就失衡， 这牵一发动全身啊。 对，所谓心理一失衡，就是神经系统一紊乱。 嗯， 有人气得五雷轰风的，有人当时就吓傻了， 嗯，吓疯了， 吓疯了， 嗯， 都是心理失衡吗？ 嗯， 引起了生理功能失衡，所以呢，这个病呢，它就都是这么来的。你本来吧就一身的病，你心里再有问题， 嗯， 这病就麻烦了。说这病能治好，那就更难了。让他看到希望的话， 对， 就是说我们今天没上月球，不等于我们永远都上不去， 就是，嗯， 都是这么个道理吗？ 这是就这样的哈， 就说我们今天骑马用马车， 嗯， 不能说永远都不会有汽车，我不搞马，我跑比马还快， 嗯， 不能说永远都没有，啊，不能说我们今天只能在地下走， 嗯， 我们永远都不能飞天上去。 对，